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引导者，思想的启迪者，理想信念的塑造者。他会用心关爱每个孩子的生活，用爱铸就每个孩子快乐的成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童年时的一碗蛋炒饭，青春时代和他吃过的烤串，回家时母亲端来的鱼头汤，男闺蜜最擅长的油爆辣子，给亲爱的人做的最美味的煲仔饭，他们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儿，随着味蕾记忆的绽放，让人念念不忘。我们一生要遇到很多人，要吃很多顿饭，我们会因为一道美食想起一个人，也会因为一个人想起爱的味道。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将为您推荐一本关于食物和生活的随笔集，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作者小云猫猫是湖北宜昌人，80后，热爱一切美好向上的事物，诚实的真实的写作以及生活。让我们一起从他的文字当中感受他的生活和爱给他带来的美好时光。 嘎吱嘟嘎吱嘟嘎吱嘟，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时光是食物的食，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那就是一本写美食、写食物的书。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小琪，欢迎小琪。 大家好，我是小琪。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季彤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我是季彤，一丹你好。 他也是老北京人哈， 主要是因为我是一吃货。 接下来聊聊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小云猫猫，他是湖北宜昌人，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它的内容呢涉及到都是一些南方菜系多一些哈。咱们就请编辑小琪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这本书呢主要是讲了每一道食物发生的故事，然后还通过这个故事呢，然后我们再记起以前的某一个人，主要就是讲这些食物呢陪伴的时间，就是从小然后到现在，记录了作者啊这一段时光，然后通过这些食物，然后通过这些人，然后经历的一些事，主要是讲了这个。 其实这本书呢它是一本特别有滋有味的书，主要讲的是食物和生活的随笔集。应该说作者在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少女的雅趣哈，童年时的一碗蛋炒饭，青春时代和他吃过的烤串，包括回家时母亲端来的鱼头汤，还有男闺蜜最擅长的油爆辣子，给亲爱的人做的最美味的煲仔饭，他们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儿，随着味蕾记忆的绽放让人念念不忘。其实文中对美食的精彩描绘更多的呢不仅仅是我们要怎么做这道菜，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个美食，通过一个美味记起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所以呢今天也请季彤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怎么样去记住那些人和那些事儿，通过美食。因为季老师咱们是北方人哈，尤其您是北京人， 对， 可能小时候您吃的这个饭呢可能跟作者就是这本书里小云猫猫写的可能不大一样，比如说 好多没吃过 是吧、你比如说煲仔饭，这两年可能是因为北京美食多了，你像以前小时候您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煲仔饭吧。 啊，没有，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都是捞饭。 嗯， 要在一个很大的锅里放上水，先把这个米放在里边煮、煮到应该是七八成熟吧， 把它从里边用那个罩里给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放在那个笼屉上，笼屉下边要垫一个蒸锅的一个布， 嗯， 啊，一般都用那种我们小时候叫豆包布啊，其实就是那种棉布，很稀的、很薄的那种棉布，然后把这个半熟的米饭放在这个布上， 嗯， 把这个布盖好了以后，再盖上锅盖，再放在这个锅上要蒸，大概再蒸那么一段时间，让它达到完全熟，这样来吃这个我们小时候叫捞饭。 哦， 然后剩下煮出来那个米汤可以喝， 嗯， 啊，如果喝不完的话，还可以我们小时候叫鸡酸菜，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后来才跟南方的朋友学会了叫焖米饭，就是不要捞出来了，就把米和水下到锅里以后，就一下就把它煮熟了，是那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那个南方和北方饮食习惯差距是很大的。 没错，所以这个书里一开始哈，这个小云猫就说到了哈，女孩要吃甜食，就在他们看来哈，甜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山东人，其实山东人口味会重一些哈。 你们不是爱吃那个大葱什么的，算甜食吗？ 包括辣的， 咱们吃的这个辣的和南方的那种辣子呢，它也有区别。 嗯， 啊，一般直接吃个辣椒啊、大蒜啊、大葱啊，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粗放的形式。 嗯， 南方的辣子它分很多的这个很细节的这种层次。你比如说像咱们吃那个泡椒啊， 嗯， 这个泡椒鱼头，是吧？它是那么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就像 做红椒有青椒， 对，就像做那， 哦， 它那个加工方式就像做泡菜似的。 哦， 那个椒它出来不但有辣味儿，还带有那种泡菜的那种发酵的那种酸味儿、 嗯， 啊，或者说剁椒，它又是一种加工的方式，味道又不一样， 嗯， 啊，还有那种油辣子，我见过南方人做油辣子，他会把那个辣椒晒得很干很干以后磨成粉， 嗯， 然后把那个菜籽油把它烧热以后，把那个辣椒粉倒进去， 哦， 然后让它经过一个沸腾的过程，还不能让它糊了。然后在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方法进行加工，最后出来那个红色的那个红油， 嗯， 然后带着那个香味儿，辣椒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个辣味儿，特别的讲究，好吃极了。 您说这个我就流口水了， 嗨， 是吧，小琪？ 是 啊，嗯，其实咱们这本书里也讲到了很多让大家流口水的一些美食哈。 对， 你比如说讲到这个野菌子，这个野菌子他记忆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还有这个烧烤，还有他写到的这个粘猪饭， 嗯， 粘猪饭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对，我们都没听说过， 对对对，北方这边很少。 嗯，还有就是米线，还有这个芹菜香干盖饭，是吧，包括油辣子，刚刚这个季彤老师说的油辣子 那我也是后来才看见的啊。其实就是这种食物吧，它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可能你在某种情况下你去吃的时候呢，这个哎，你这个整个的过程呢让你很难忘。 嗯， 也许呢就是这种东西呢，你小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段时间里经常吃，你会对给你做这种吃的人呢又有一个记忆。 没错， 你比如说我就现在就还记着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们做一种就是很综合性的一种吃法儿，啊，这个很简单，但是又觉得小孩特别爱吃。 嗯， 啊，我记得我奶奶那会儿会给我们做那个扁豆焖饼。 扁豆焖饼， 哎，做法很简单。夏天的时候，那个大量的有那个扁豆卖得很便宜的时候， 嗯， 把它买回来，摘干净了以后洗干净，然后加上葱姜蒜下锅以后，把它这个烹炒之后，加上汤，加够了这个佐料。就是等于在炖这个扁豆的过程当中，把一个做好了的面饼往那个扁豆上一盖，盖上锅就慢慢的炖这个扁豆，等到扁豆炖熟了以后呢，上边 饼 也熟了，哎，然后就记着我奶奶每次接锅的都一边接一边特别高兴的说，哎，等着啊，马上就来啦，把这锅盖一接，一个这个很白很白的一个 大面饼拿出来，拿那个刀哒哒哒哒哒哒一切，然后把那个扁豆焖好了的从锅里盛出来，把这个切好了的这个饼和那个扁豆一拌啊，然后我们在旁边就开始流口水了。 这都能闻到香味儿，让您说的。 对啊，就是那会儿就觉得，哎呀，我奶奶太会做好吃的了啊！这个说要是离开我奶奶以后，我怎么办呢？吃什么呀？ 是不是现在如果吃到扁豆就会想到奶奶 啊？而且也会尝试着自己去做啊，就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是一什么感觉。 其实刚刚季彤老师说的这个，咱们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哈，就是其实每一种吃食它背后都是有一些人和一些记忆哈，是吧，小齐？ 对对对。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蛋炒饭，蛋炒饭呢，我记得作者写的是他小时候，然后小时候就是七八岁，然后上小学放学了，然后几个同学出去玩，因为要写，以前不是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写日记吗？然后老师就给留作业，说就是放学了，然后遇到就是你看的一些景色，然后记录一些人，然后就几个人相约，我记得他写的是他们出去是去一个山洞里，要去看罗汉，我记得说是然后几个人看了，然后在那数罗汉，然后数脚趾头，我记得写的可有意思了。然后那个几个人在玩，然后就忘记时间，然后也不知道那会儿不记得大人说是在家里等着，孩子放学了还没有回去，然后相约几个人说，一个小女生就说，要不我们去我家吧，我奶奶给我们做蛋炒饭。那会儿的蛋炒饭她写的很简单，就是油炒饭。 就是她还引用了一句话哈，就是汪曾祺的《五味》里说到一句极平常的一句话，叫做油饭里加一点葱花，勾起了很多关于炒饭的事儿。 现在我们也平时都吃蛋炒饭，但是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也没有那种记忆，现在也做不出来那种味道。 而且确实这里边也写到了哈，因为回家太晚了，所以奶奶非常生气哈。 对对， 当时住在老房子里，有个高高的台阶，还没踏上台阶呢，他妈妈就在旁边就喊起来了，骂开了，就说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啊，跟谁又出去混了。包括还说到哈，从那以后啊，这个作者就关于油炒饭的记忆就多了起来，但没有哪次的味道同那次相似。汪曾祺老先生就说过哈，说大抵一种东西第一回吃总是最好的，就是妈妈的这个蛋炒饭哈。其实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蛋炒饭，我是怎么吃起蛋炒饭的呢？其实之前爸妈做过，但是我不大喜欢吃米饭。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蛋炒饭呢？就是我看到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呢有一个小朋友叫琪琪，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画面哈。然后琪琪呢要去春游，然后家里人给带饭，爷爷呢当时就非常心疼琪琪，给他做了一个蛋炒饭，说你吃什么？我想吃蛋炒饭啊。行，然后呢一个特别漂亮的粉色的小饭盒，放了一盒蛋炒饭，说我给你多放点儿，和同学一起吃。结果呢到了中午啊，大家都开始拿着各种就是父母准备的好吃的出来，哎，我有这个，我有这个。琪琪就说，哼，你们有那些都不好吃，我爷爷有他做的蛋炒饭。然后说啊，什么是蛋炒饭？然后我爷爷给我做了好多要给你们吃。可是结果呢，为什么最后没吃上呢？因为他这个饭盒呀很特别，饭盒呢是两边关的，两边开关，琪琪呢就一直打不开，因为他这个饭盒是新的，他以为这饭盒是可以一掰就掰下来的，结果发现不对，不是那个扣上去的，两边有两个耳朵啊，往里一翻一扣就扣上了，就他打不开，打不开，死活打不开，然后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哭，又哭又闹，然后中午就没吃饭。后来爷爷回来就问说，哎，我给你准备了一盒蛋炒饭，你跟同学吃的怎么样啊？他说没吃。说为什么没吃呢？说打不开。后来爷爷就把这饭盒给他打开了。那段画面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跟妈妈说，我说我要吃蛋炒饭， 但是您千万别给我弄一打不开的饭盒，是吧？ 没关系，我学会一招了。 按理说你应该对吃蛋炒饭产生一种恐惧感。 没有 啊， 我反而会觉得我好像那个琪琪，我一定要把这蛋炒饭吃了， 就非得好奇心来了，是吧？哎，其实这是心理作用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吃一种食物，也是心理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就最怕吃胡萝卜。 胡萝卜， 哎，对，你知道为什么我怕吃胡萝卜吗？就是因为我听了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大人都给小孩讲故事，小孩不听话就连哄带吓唬的嘛，就讲什么都是什么什么老狼来了什么这一类的嘛。然后我就记着，我忘了是谁讲的了，是我爷爷还是我奶奶还是我爸还是我妈，反正就有那么个故事，说这个老狼来了以后啊，把这个老奶奶就给吃了。 吃了以后呢，但是还没全吃了，还把手指头给剩下了。把手指头剩下呢，老狼就化妆成老奶奶，把这个手指头就装在兜里，又想去吃这小孙子。 嗯， 但是刚吃完老奶奶还不饿呢，怎么办呢？就哄这小孙子说：“哇，我就是你奶奶，我带着你，我看着你，你睡觉啊。” 嗯， 啊，小孙子躺在床上睡觉，睡到半夜就听见有那嘎巴嘎巴的声，响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奶奶啊，当时就那老狼扮的他奶奶， 嗯， 坐在那炕沿上，正在那嚼嚼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就是老狼夜里有点饿了，起来把那个没吃完的手指头拿出来继续嚼， 哦， 好恐怖的，对。然后小孙子就问啊，奶奶，奶奶您吃什么呢？我也吃。奶奶说，我吃的是胡萝卜，你不能吃。打从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吃胡萝卜了。太可怕了， 对，这是儿时记住的一段故事哈。 对， 这个文章当中其实也讲了很多这样的儿时记忆，包括有一段也特有意思，叫做关于火腿肠的梦想。这个里边讲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到火腿肠之前啊，咱们先得聊聊同时代的方便面。其实方便面你说它是美食吗？在我看来，如果按照记忆的角度考虑，它是美食，是吧？ 对，什么情况下， 嗯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别的都不好吃，主要是好吃的太少了啊，这个所以吃到方便面那味儿的时候觉得特好吃。 对， 你要搁现在那恐怕就够呛了。 对， 嗯， 以前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出了一种小浣熊方便面，然后呢5毛钱一袋。 您那是干吃的。 对， 啊， 干吃的那个，嗯，那是一种新兴的方便面， 是 就是干脆面。后来呢，上大学我特别爱吃方便面，就是火腿肠，我觉得特别香，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不知道金童老师有没有这感受哈？ 啊， 坐火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 旁边周围的人啊，打开盒以后，吸上开水那么一泡，哎呀妈呀，你要你自己就这个馋虫就来了啊， 哦！对，这味儿太香了。 没错， 嗯， 整个车厢里都是那味儿。不是流行那么一故事吗？几个人往那一坐，开始点，我来一个红烧牛肉，我来一个鲜虾鱼板，我来一海鲜的，我来一鲍鱼的，待会儿上来了，一人一盒方便面。 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他说呀，当年也是物资匮乏，然后呢，5毛钱一包的快餐面算是好东西，然后背着粉色的小书包，穿红色健美裤。酒红色宽口灯芯绒的布鞋，粉色的袜子，拿一包快餐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可以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嗯， 我都能想到当时那个场景啊。 这写书的这小孩是个80后， 对，80后， 哎，这是他童年的记忆。要搁我们60后的童年记忆呢，当时也是这个背着小书包啊，当然都穿的那个什么军大衣啊，棉猴啊， 嗯， 啊，然后呢背着包里有一饭盒啊， 嗯， 饭盒里有 铁饭盒，铝制的 饭盒，嗯，哎，这个里边搁一块贴饼子，一块腌萝卜，这是我们的记忆。 哦，腌萝卜，嗯，贴饼子，嗯， 哎，那个时候蔬菜啊，就是北， 嗯， 咱说的是北方啊，就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吧， 嗯， 感觉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青菜可吃了。 哦， 哎，就这得是吃这个头年秋后下来的这些 白菜， 这个不是腌的一些咸菜。 哦， 啊，比如说当时像什么雪里红啊， 嗯， 哎，这个疙瘩呀，什么萝卜呀，撇了呀，这些东西， 嗯， 哎，在上一年的秋后的时候就把它腌制好了。 嗯， 等到这个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的这段时间啊， 嗯， 就冬储大白菜也吃完了，但是新菜还没有下来。 哦， 这个时候就只能是吃这些东西，要不然就等这开春出来那个野菜什么的， 嗯， 再上这个庄稼地啊，这个河边啊，沟边啊， 嗯， 去挖野菜吃。 嗯， 这都是大概小时候呢我们的很多的北京的孩子的一种经历。 现在您可能吃的少了，或者都不吃这些东西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比如说电视剧里看到那个场景， 啊， 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情景？ 哎，特别熟悉。 嗯， 但是现在吃这些东西都是叫什么呀，养生了啊，那野菜卖的比这个啊，这个 平常的那个蔬菜都贵， 哎，一般的蔬菜都贵， 嗯， 哎，黄瓜辣椒西红柿那不行了，这得流行吃野菜了。 对，五谷杂粮哈。 对 对。 对， 他这文章里也写到了，他说呀，这个吃方便面那个时候也觉得5毛钱一袋都算是很奢侈了，快见底儿的时候，大块的长根的面呢就没有了，那剩下一些细碎末怎么办呢？三个指头捏不住，就把口袋的一边理顺，形成一个小槽，仰起头，然后口子对准嘴巴，直接往里倒。 啊， 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说80后都有过哈。 不瞒你说，我刚进来之前吃了一袋薯片啊， 也是这个 薯片剩下那碎的，我也是这么倒的。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如果让我们现在再这么吃，可能非常少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个叫虾条， 是吧？ 啊、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叫什么黄色的那个小虾条，这个小鸡应该是八零后哈、啊。 对对对， 膨化食品。 对，膨化食品小虾条，前段时间还真买过一袋，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吃不够，总觉得不舍得吃。那时候生活费也没有那么多，每妈妈每天只给那么点钱哈，怕你乱花钱。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袋儿，因为它现在是超市啊，它不卖小袋儿，以前都是一袋一袋的买，现在都是一大袋里边有十小袋。 哦，对对对，是。 然后我就觉得吃起来那感觉就不对， 是吧？ 啊、 哦，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老人会说你这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哈、啊，饱了吃蜜也不甜，因为生活的这个水平啊，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嗯。作者写的这一段很生活化， 嗯， 就是他其实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哈、啊。小时候吃什么最爱吃，吃什么不舍得吃，我不知道这个季总老师有没有这种印象哈、啊？就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最不舍得吃什么？ 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打卤面。 啊、哦，打卤面！ 哎，咱们北京人做打卤面啊， 嗯、 它是抻面啊、 哦， 不是这种现在就是切面呀、啊，或者哎，最讲究的是把这个面和好了以后，然后把它抻成条啊、 嗯， 还不像那个是咱常见现在兰州拉面似的那种拉面的方法， 嗯、 它就是抻，大概呢这个就是一个比小手指头还要细的那种啊， 嗯、 要细一倍的那种面条，但是特筋斗。哎，这是抻面，然后呢，这个卤呢要放上这个，先用这个白肉要煮汤，然后加上黄花、木耳，还有这个鸡蛋，哎等等吧，这个一、 嗯、 这个调料各种调料，最后勾芡给它调成这个卤汁儿，然后再浇在这个面上。哎呀，那个时候就跟过年似的，感觉啊，哎这吃这个觉得特别香，可能平均一两个月吧能吃上这么一次，哎。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我就记着我奶奶抻面抻得特别的匀实啊，她能把那个面一根一根的都抻得那么均匀，我就小时候就特别纳闷，说这个面条它 怎 么就能变成那么细了呢？ 嗯、 学了半天也没学会，所以现在只能是自己做切面吃，这个里边还是有好多的这个技巧在里头的，再有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饺子，我记得那会儿吃个能吃着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哦、 哎那也觉得特别香， 特别对，韭菜鸡蛋其实挺鲜的、那个味道， 对， 反 正就是吃多了叫水烧心的、 哦、对、但是呢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那种吃的哈，不舍得吃，吃完一口就想哎呀下一口就没了， 就是、 经常会留 啊，留着 留一点儿， 对， 我会留一点儿、小琪你是八零后吧， 对对对、 你看了这本书觉得让你就特别有触动的或者很有共鸣的是哪些东西？ 我跟这个作者呀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是因为看他写了那个肥肠，我从来不吃肥肠，然后呢他写的那个肥肠就是把那个肥肠清洗的那个过程，可能我叙述不来，但是你看文字就觉得特别美，虽然是肥肠，但是他写的那个特别美妙，就是他们是可能南方吧，他们把那个肥肠冬天咱们不就是过年把那个肥肠就是清理，他们就是灌水，灌完了以后要放到那个雪里边踩，使劲儿就是穿那个胶鞋踩，把里边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可能就是 脂肪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多一堆那个那个对，然后它就全采出来，采出来以后然后再进行加工洗，像这个采的这个我从来没有也没有听说过，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哈， 对对， 但是看上去觉得不是那么唯美呢，这你想放雪里采，雪就变成黄色的了是吧， 对啊， 我觉得他自己也说哈，总是忍不住朝他爹嚷嚷，就说这个恶心死了是吧，他父亲呢就一劲儿的踩，然后说你吃肠子的时候可别说恶心啊 加工的过程、 好，谢谢两位， 不客气，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舍得离开，举头去亲吻土地，